好，翻嚟三次啦。 系 好啦，咁咧，我哋咧就讲一讲咧，就呢、這个美国啊，一啲大嘅飞机啊， 系 即系咧嚟紧咧就有啲安全保障、啊。 系 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过咧，就以色列咧，佢哋系咪话会发展咧？即系当时应该系可能讲紧系2017年讲噶啦， 系 有啲耐噶啦。就话咧，以色列咧，因为佢呢啲飞机咧，佢哋成日好惊俾人哋恐怖袭击噶嘛。 嗯。 于是佢哋咧会有啲曳光弹啊，或者啲叫做咩咧，即系嗰啲火焰，即系嗰啲火焰弹咧， 干扰啦， 就干扰你嗰啲攻击目标。 佢唔系摆喺战机度啊，摆喺客机度， 或者 摆喺政府嘅飞机上面。 系啦，感觉有啲 AC-130 feel 嘅吓，系几过瘾噶。咁咧就佢哋话发明呢啲嘢嘛。 系。 咁啊，当然未知啦，即系我哋就未追踪到嘅以色列嗰边。 或者再之前我哋讲过啦，意大利间公司做嘛， 系 有个罐，即系叫 RCS 罐头啊， 就掟出嚟， 掟出嚟，跟住突然间咧个 RCS 要嘣一声变到好大嘅。 唔系，佢系放到，佢唔系个物体物理放到大喎。 RCS 光学可以搞到好大。 即系好似变个嘣一声， 你知嗰个好似可乐罐咁大， 系啊，就变咗成个山咁大，会类似咁样。 我哋报道过噶嘛， 报过系啦， 系啦，即系有啲资深啲嘅 网友 应该知嘅吓。咁我哋今日又讲啲新嘢话，咁咧就呢个咧 Northrop Grumman 啊，咁咧 Northrop Grumman 咧，佢咧依家咧就同美国空军咧，即系落铺啦吓，就签咗咧一个咧就35亿美金嘅，咁合约，咁咧就做咩咧？做一个大型飞机，就装一个咧叫做红外对抗器啊， 系 啦，咁呢个红外对抗器咧几过瘾嘅，佢咧装喺机底。 系 咁咧就黐住咧就系嗰啲诱附嘅， 系 咁佢咩咧个系统咧包括咗咧多频段嘅镭射指引器，即系佢可以用转嘅，转唔到波频嘅， 系 S 啊 X 啊KU 啊咁样转嘅，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有四个 sensor， 系 咁你都估到啦，四个 sensor 佢摆个角度一定会系咪啊？ 系 360啦， 估到系， 咁个你似咧系咪似嗰啲雷达啊？即系而家咧你发觉嗰啲主动雷达啊？ 系， 即系咧，你发觉依家啲船系咪黐四边嘅？你冇发觉？依家啲船咧唔会再有个嘢，即系嗱，我讲劲嗰啲啦， 系， 即系讲英国啦、法国啦、美国啦、中国嗰啲啦，俄罗斯仲系发下发下嗰啲噶嘛？ 系， 你唔系再系以前咁咧，有个波度转噶嘛？ 系，唔使啊， 唔使个镬， 个镬啊， 个镬 喺度转， 转噶嘛？ 系， 黐四块嘢嘛？ 系，黐四块嘢， 类似嘅，佢咧就有四块嘢， 系， 咁咧就黐咗喺嗰嚿嘢度。嗱，咁大家咧就睇图就知噶啦。咁呢嚿嘢咧就会装喺飞机嗰个油箱出面， 系。 系几过瘾嘅，咁咧就装呢嚿嘢咧就变咗，嗱佢拆又容易嘅， 系 你装同拆都容易嘅，佢相对佢快， 好似啲背壳动物咁咧黐咗个岩石咧， 但系又唔使咧要唔使查啲毒嘢去整咗落嚟，拆翻就得噶啦，相当方便。咁咧装咗上去之后有咩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嗱假设啦，即系有飞弹嚟咯， 系 首先第一样嘢你要 sense 到啦， 系 就 sensor 嘅，咁会嘟嘟嘟嘟啦，咁啊嘟个机师啦。咁机师知道之后就要点啊？就要揿掣咯。 系 咁咧就揿咩咧？就揿嗰、那个头先我哋咪嗰个叫做镭射指引器嘅。 系 咁咧，你咧就发觉咧，你揿咧，咁咧嗰个 pointer 咧，佢就好过瘾嘅。那个 pointer 咧，佢就会指翻去边个目标个威胁源咯。 系 咁指嘅时候咧，就会点咧？就会射住佢。 系 啦，咁咧就个好处就咩咧？就系、是、佢会去引导佢射去边，即系例如我射住你咧，咁、 哦、 你 feel 到热咯。 系 咁你咪可以只要控制到个镭射指标咧，佢咪跟住你个头走咯。 系。 咁於是咧就係用呢一招咧去化解危機 嘅。或者我講講啦，就係、是、其實每個紅外線嘅導彈啊， 係 佢都有個鏡頭擺喺前嘅導彈嘅前面嘅，都係就類似嘅光電啦，我哋叫做 類似光學鏡頭啦， 光鏡頭啦，佢追住你嗰個紅外線嗰個點啦。 係 咁而家調翻轉頭咧，個方法就係你跟住我飛機引擎嗰個紅點 係 追我噶嘛， 係 我調翻轉頭，我揾個紅點 直接射 翻你， 係 即係我哋跟你我你。即系射呢个射你眼射盲你咯， 系 攞啲射你光啊，射盲你咁，你咪乱飞咯，类似嗰样。 依家咧就我哋未知道个温度有几高啊，因为我哋唔知道嗱，即系好多嘢我哋都唔知嘅。嗱个功率就几多咧？ 系 几多 megawatt 咧？ 因为佢都系用个类似 CCD 或者 CMOS 嘅嘢去感光噶嘛。 系 咁我用最高温嘅 laser 射盲咗呢只眼，即系射盲咗呢个 sensor。 理论上系咁。 咁佢咪？ 射唔盲你都因为个高温引你去走第条路， 因为你好似相机啲 CMOS 或者 CCD 咁， 系 温度高，咁你集信高啊嘛， 就追咯。 咁你集信高，咁咪扰乱咗你个处理嗰个射控嘅处理咯。 系咁，所以咧就呢个系会影响到嗰、那个即系导弹嗰个精准度嘅。 系啦， 我觉得咧，尤其是对咩好咧，尤其是对嗰啲即系 AIM-9X 嗰啲啊， 系啊， 即系用红外嗰啲啊， 红外 系特别好嘅。 系 咁，当然你话要话我好远射埋嚟嗰啲咧，就难啲。人哋有雷达， 如果主动雷达嗰啲就 难啲啦， 难啲啦。 因为佢 lock 你咧，佢唔系净系用 用红外咁，系啊，咁变咗就会难少少咯。咁但系呢只机都够用啦。你话如果我用嗱，我系我入击队， 系 我要射你咯， 系 用咩射你啊？ 如果最多嘅肩托式嗰啲， 系啦， 火箭导弹啦。 咁你知道用嗰啲最人哋就系我地面见到你起飞机起飞啦。你最成个飞机最脆就 系 起飞嗰下嘛， 系啊， 因为你加速 最慢，系最近地面， 最近地面加速又未够， 即降落嘅时候啦。 跟住我射你啦， 系 咁我射你嘅时候，你知即系佢追嘅机咪就好快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即刻 pointer 射到 sense 到射佢咧， 系 就最稳阵， 系 咁啊。肩射式飞弹一定系用红外， 一定红外嘅，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对付啲咩最好咧？对付嗰啲游击队啦， 系 土山寨嗰啲嘢啦， 系 土制嗰啲嘢啦， 简单嗰啲嘅啫，嗰啲攻击嘢 系啦，就应该系最好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武器咧就应该呢、這个发明系唔错嘅。咁咧就呢个我谂应该会装波音嗰啲咯，系咪啊？空中巴士嗰啲会唔会啊？咁如果哇，如果每部机都装一个，咁都几发噶。 我谂系啲即系有个。战略价值嘅飞机佢先会装，或者 空军一号咪可以装咯。 系啊，政府机或者 系咯，习近平个空军一号可唔可以都装咧？但系会有偷听器。 首先你要发明咗先， 因为美国可唔可以问美国买？ 美国唔俾， 咪可能佢走私买个系，买个装上去。 咦，旧嘢抌熟机佢 嘅。系咯，咦？点解中国嗰个空军一号同我哋咁似嘅啲？其实好似，因为咧，佢哋系用波音嘅， 系都系七四七啊嘛。 系啊，佢哋唔会用自己国产嘢嘅。点解佢哋唔用嗰个咩 C 九一九嘛？ C919都未成熟， 佢唔用喎、 啊。咁不如用运十啦， 运十啊， 系啊，嗰、那个 我会死嘅。 嗰架中途夭折咗架运十， 用运九得唔得？冇啊，会死嘅，千祈唔好喂，真系领导人条命仔矜贵啊！习近平千祈唔好坐。 你迟啲转 A380咧，唔转747 A380啊， 系啊， 都得。 喂 ，A380产量唔够，未必俾到咁多嘅， 系嘛？所以应该用波音767啊，787 啊， 系嘛？迟啲可能用嗰啲啦，所以都几搞笑噶呢、這个。好啦，另外咧，我哋都要讲咧，就系俄罗斯喎。 系 咁咧，就俄罗斯咧，我哋咧就今集讲得少啊，就因为咧佢哋咧又试射喎。 系 咁啊，普京之前咧就系威系写出嚟话，我哋嗰啲高超音速嗰啲导弹咧，全部试射成功啊。 佢劲喎，佢话扬言呢嚿嘢可以保护俄罗斯几十年、啊， 几十年啊， 系啊， 咁犀利，可能几年嘅啫，几十年都唔得噶。咁啊，讲翻啦，就嗰边国防机消息人士讲嘅吓，咁啊就四年前开始测试嘅。老实啦，你几多年开始测试，我哋冇人知嘅。 系， 你知俄罗斯啲嘢噶啦，佢话有就有噶啦， 话有 系咪？即系等于咧，好似上帝话啊嘛，话有光就有光，即系搞到自己好似上帝咁啦。咁咧就佢哋咧就讲，对于呢个数百公里嘅海上目标咧，就做咗好多次攻击。咁咧佢哋嗰只咧叫做锆石啊， 系 咁啊，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咁咧最快可以几快咧？八倍音速啊，系几快嘅？咁大家知俄罗斯咧不嬲嗰啲咩钻石啊、锆石啊嗰啲嘅飞弹咧，最少都有四倍噶嘛， 系 好劲嘅。咁咧就今次咧就用八倍。咁咧佢哋呢个反舰导弹嗱，我哋应该系上一次讲啊， 系 即系我哋讲咧就美国嗰只就叫 AGM-158C 啊嘛， 系 咁佢就隐形噶嘛， 系 咁但系嗰只巡弋飞弹啦， 系 咁呢个咧就超音速反舰导弹都系类似巡弋飞弹啊， 系 但系个射程几多咧？射程大概400公里， 哦，差唔多咗，不过 但系佢八倍马速， 佢唔隐形，不过系超音速， 系唔隐形，但系超音速，但系佢系咁噶。佢唔系全程都超音速嘅喎， 系 佢开波嘅时候咧贴住飞嘅时候咧就慢嘅。 哦， 大概接近目标嗱，我咩叫大概接近？嗱，我哋冇人知嘅数据嘅。 系 我估咧就大概系100公里以内啦。 系 即系可能讲紧50公里啦。 系 佢就会抽起， 系 然之后咧嗰下咧一抽起嗰下咧就会开始超音速进行。 哦， 然之后咧就插落去，理论上咧佢就45度角或者再大少少仰角。最理想就90度角， 插你直插最弱嘅位置， 系啦，插爆佢， 系 即系仲要最靓嘅导弹咧，就插入咗先爆， 系 就唔系插嗰一爆， 系 插到转到某个位先爆， 系啦， 就好似转地炸弹， 个 delay 有 delay 咯， 有 delay 嘅， 系 啦，咁啊 ，Alex 好似以前都讲过 delay 个原理系咩咧？ 哦，以前啲炮弹都系咁噶嘛，炮弹佢右边有个时间就扭嘅， 嗯， 即系以前你见到即系防空炮咧，二次大战嘅话嗰啲片咧就会。点解个炮手即系 loader 啦，即系嗰个填装手，系要喺个放入个炮弹入啲炮管之前咧，要搵个螺丝批扭一扭先嘅。 哦，系、哦， 系啦，呢、這个就因为要搞个时间制。 哦， 即系例如你嗰个飞机高空几多几远， 系 咁我就计翻几远，可能打炮弹打落去要2秒嘅， 系 咁就我啲工话，我咪校2秒， 系 然后先至再开炮咯。 哦， 即系咁啊，咁啊啱啱就系佢唔，因为佢唔会打中目标先爆啊。 系， 佢系会 差唔多 爆，所以点解你 碎片 好似你最近做电影《珍珠港》啊，或者系嗰套 呢套叫咩啊？嗰度讲呢个大撤退嗰套戏啦，嗰、那个 邓卡拉， 邓卡拉大撤退啦。你都见啲空战嗰啲场面咧，点解侧边会有啲即系飞机侧边会有啲空爆弹 ，bang 就咁爆， 黑色 bang 嗰啲，其实因为佢就因为计咗时，喺嗰、那个喺个高度嗰个时， 但 系 佢高度就爆，系啦。 咁佢靠个爆炸个碎片嚟气流箱嚟部机， 系因为其实命中率 好低， 好低噶嘛，你反而用咁样就去散射咯， 系 啦，好似散射弹咁样谂住做， 系啦 个角色，系啦。咁讲翻咧，就呢一个嘅锆石啊，呢、這个咁咧就佢哋话咧就喺沿海地区，即系讲俄罗斯啦，唔系大陆啦，沿海地区时就话次次都搞掂，就话多次摧毁呢个海上目标啊，会 唔会好似满清北洋舰队咁？ 系嘛，即系自己话中就中， 引爆个靶咪中咗， 就中咗啦。咁我谂俄罗斯水师应该好少少嘅嗱。咁一个头先讲咗啦，射程系400公里啊嘛，咁就大概系800倍。其实我就觉得冇嘅，我觉得系4至5倍嘅啫。 系， 我觉得冇嘅，因为你其实通常都系佢以前咧摆喺辽宁舰咧，佢未有嗰啲即系辽宁舰以前叫做咩啊？亚良格。 亚良格系。 亚良格咧以前都有嗰啲炮口位噶嘛，就射噶嘛，嗰时4倍咯。 个位置应该是啱啱喺个南岛后少少个位置，系会有几支垂直管系可以射出嚟嘅。 系 平时系唔见嘅。 佢系六个轮噶嘛？ 系啊，佢有 六个轮， 系佢有跑喺个跑喺个佢即系个盖咧就系跑道嚟嘅。 系， 但系当然射嘅时候就揭开个盖射出嚟嘅。 同埋你知唔知最棍就咩咧？嗱，佢哋嘅垂直发射系统咧，嗱美国咧系咁嘅，美国咧系好似朱古力咁样嘅， 系 就咧2×4嘅， 系。 咁样嘅，咁样2×4咁样射嘅，但系咧俄罗斯唔系，俄罗斯系俄罗斯轮盘啊， 系啊， 即系啲六发咁样射嘅， 哇，咁冇嘥位喎， 转噶，转噶，打开口转咁射嘅， 哇，咁冇嘥位， 咁冇办法，我真系佢哋咁谂嘅，系咪俄罗斯轮盘问题啊？ 唔知啊， 跟住美国就系咁样，逐你见逐块叶打开咁射噶嘛，悭位啲嘅，咁大陆最后用过边个咧？大陆开波用俄罗斯嘅，后期去到052CD 咧就已经转晒做呢只啦。啊，零二 C 都仲有俄罗斯轮盘嘅，02D 咧就全部变晒叶开，05都系噶啦，系啦，所以因为佢哋会拣个先进啲嘅做，系啦，咁讲翻啦，咁俄罗斯预计会点咧？喺佢哋核动力嘅导弹巡洋舰啦，佢哋嘅导弹巡洋舰唔同噶， 系 佢哋个导弹巡洋舰过万吨，即系冇记错就系20000吨， 哇， 系好大 架， 咁嗰个叫彼得大帝号， 哇，即系类似之前啲战列舰嘅大细噶咯， 好劲噶嗰架嘢，仲要系核动力， 哇， 就我成日都谂啊，万一出事点算咧？真系救唔到噶， 系啊！ 即系核动力舰咧，我想讲系得俄罗斯有噶咋， 好即系 美国都做唔到啊！ 咪好似以前嗰度啊 K19 咁咯，套电影啊， 啊！ 即系网友补充翻我讲边套电影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咪新嗰套啊？ 好旧噶啦，都旧啦。 哦，旧嗰套 都旧噶啦， 系 即系讲核辐射泄漏嗰单嘢， 系嘛？核辐射泄漏 即系潜艇， 系好。咁我哋另外要讲咧就系嗱喺 National Interest 啊。国家利益杂志啊，咁咧就好搞笑。国家利益杂志咧，咁啊佢 quote 咗一啲嘢咧，就话国会啊，国会咧，有个叫做 GAO 啊，即系叫做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咁就即系做问责嗰啲啦吓。其实中文咧就叫做系核处啊。咁佢哋话咧近排咧就成日质疑，点解你成日花钱买嘢？佢就话你买咁多嘢做乜鬼啊？你不如依家先砌翻好自己啲军备啦咁讲。 系 咁咧，佢哋个报告入面咧讲咩咧？就话其实咧依家咧美国最大问题咧就唔系新嘢，就系嗰啲旧嘢唔得啊！即系咧你嗰啲维修啊，同埋嗰啲后勤啊，系追唔到啊！咁变咗咧，你调翻转你有舰咧都冇用啊！最好笑的地方就系咩咧？就是、特朗普今年系咪追加咗咧1000亿俾佢嘛？ 系啊， 追加咗1000亿入面咧，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过咧就 F-35 加8部啦。跟住其他林林沈沈呢度加啲嗰度加啲啦，咁啊全部新嘢嚟噶嘛，咁就好少讲旧嘢噶。咁依家佢又讲啦，个海军咧，尤其是海军吓，依一个负担能力咧，应该到临界点。嗱、 哦， 首先我哋讲几样嘢咧，大家有冇印象咧？旧年咧，或者系咪今？好似旧年我记得，就系咪咧？美军咧嗰啲驱逐舰成日都撞啊，就又炒日本啦，又炒菲律宾啦，周围炒啦。咁啲人话点解咧？就因为个训练做得太。强啊，因为训练做得太多，咁咧就做得多得滞咧，就例如话你成日都喺东海做啦，喺太平洋做啦，因为你对中国嘛，做得多得滞，啲人瞓唔到，或者系颠倒晒啲时间，搞到瞓得差嘅时候咧就撞，咁呢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系个训练嗰度咧就出咗事， 即系高得太尽啦，人 高得太尽，同埋咧我怀疑系咩咧，其实佢都唔系高得太尽，而系咧啲人啊，第一佢人其实咧依家大家知咧就系咧做兵当兵人越嚟越少， 理论上揾钱越嚟越多， 系人工高都冇人做嘛， 冇人做啊，因为大家一矜贵嘛， 系啊， 咁所以咧，凡真系读唔到书啦，你都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出身差啲啦，或者你觉得自己条命贱啲啦，或者你觉得自己冇乜生活技能啦， 最惨就系呢啲人咧系会做陆军啊嘛，即系普通陆军，但系唔会做到呢啲位置，因为呢啲位咧即系海军呢啲空军呢啲位置咧系要有 知识， 高知识， 系判断力， 高学历。 系， 又要冷静， 身体质素好啊， 身体质素好， 要好好。 啲人咧就通常都做晒大企业， 系啦， 就好少啊，做金融啊呢啲搵到钱嘅职位， 系 就唔去当兵做呢啲。 同埋就算当兵啊，做咗都走啦。 系啊，因为学够就走啦嘛。 系啊，好多时就系咧，海军帮你俾学费， 系 我帮你读 U， 你当喺度读 degree 咯， 系啊， 读完咪走咯。就呢啲事情就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睇少啲机师啦，个个机师都可能系 系啊， 攞个硕士啦， 做几年就走噶啦， 可能转个头攞博士噶。是好劲噶佢哋， 你学你话斋嘛，所有机师都系科学家嚟噶，其实 系噶，即系太空人咯，太空人都系科学家嚟噶嘛，系好劲。讲翻啦，嗱咁咧就佢又讲到其实个后勤问题咩咧，就唔够人， 系 咁唔够人点算咧？我攞 Alex 啊，咁我哋两个咧就平时都 serve 呢个男嘅啫， 系 咁我哋咧一年360日梗系唔会 serve 足啦， 系 咁我哋咪大概有4个月系3至4个月 hea 啦， 系 咁啊即系要做大概8-9个月啦， 系 咁我哋做8个月9个月嘅时候咧，突然间话喂唔得我加班喎， 哇 抢多个月喎要。最多加你人工，跟住我哋心谂，喂，我有老婆仔女， 系啊， 我唔想，得唔得啊？喂，喂，唔好啦，嗱，尽量识有你啊，或者唔知点样利有你啦。 即系我得3个月休息，即系会闲啲啦，唔休息闲啲，跟住冇咗个月，突然间要个 O T， 喂，大佬，加变个机会， 系啊，加变以为你出去滚，系咪、 啊？ 最惨呢样嘅真系。哇，跟住咧，以为你前天面收埋个女人，啊、前天冇得走， 即系好似教书咁样啊！我得翻暑假可以放假，你 都冇得放， 冇假放，都要加课加堂， 系啦、啊。啲學生慘啲，我覺得咁咧，所以咧就令到啲人咧唔夠休息啊，所以未出事咯。嗱，呢個係其中第一件事。第二個事咧就係咩咧？個妥善率好差，個妥善率差就係以不嬲空軍就係70% 嘛，係聽講冇噶啦， 冇啦唔夠 70%依家應該係神話嚟噶啦，依家咧應該最多都係60%。咁咧頭先上一節係咪 Alex 講係 F22 係好低，低過50%，低過50%。咁 F35 依家都麻麻地。 嗱，今日有个新闻讲嘅就系咧，美国空军抱怨，就话我哋嘅平均机龄系28岁咯。 哦，其实抱咩怨咧？你望翻解放军嗰啲1800仲飞紧， 1600、1700、1800仲有 啊？1600冇啦， 1600啊？ 1700仲有，少量。 O K， 1800你主力吓， 哦，1800啊。 嗱，我哋成日你唔好嗱，我想讲啲网友，你唔好成日以为啊，我中国嘅主力系1010。1011、1016、1015，你唔好以为呢啲啊， 唔系好多噶咋。 其实呢啲咧系成个冰山真系一角噶咋， 最尖钉位， 最尖钉位咋。其实下面好多系1800撑住佢噶，跟住仲有1007咧， 1007 系啊，呢啲仲喺度噶。 1007好似都系啲 7B 米格19嘅改变种版嚟噶， 好少少廿一系嘛， 好少少。 我谂系呢类啦。呢类咁，所以都好麻烦。啊，另外话佢哋嗰个编列预算啊，不切实际啊， 系 即系咩咧？佢话啊嘛，嚟紧要有超过400架军舰啊， 系 其实唔得噶，依家系大概系300架松啲， 系 咁啊。大陆咧依家系好快，大陆依家咧原本咧系应该系大概100架以内， 系 而家应该升到100尾啦。 哦， 咁嗱，大家谂咯，个速度咧，大陆系咩咧？每年大概有15至20架入嘅， 系 你计到啦，你大概20年到啦，咁你都已经差唔多300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咁计咧，大陆应该系2030几至2050几咧， 系 就会超越美军噶。 哦， 斋讲水， 即系讲历史样嘢。嗰阵时呢个满清嘅北洋水师啊， 系 都系堪称呢个全亚洲最强嘅，因为 全亚洲最强。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直接同英国同埋德国买战舰嘅， 系。 咁啊，日本仔咧成日都话，哇！你抢晒我啲单，成日都因为满清嗰时都叫有啲钱啦、啊， 有钱 即系卖，就俾贵啲钱英国啊、德国。咁样张单咧就架船咧就俾咗中国先嘅。 哦，咁梗系啦， 系啊， 大单啊嘛。 咁但系问题最到最尾个结果啊，大家啊 都知啦，系啊，大家明啦。即 系有硬件系冇用嘅，要软件同埋人都要啊。 呢、这个系呢、这个 有水平。 其实你仲有系你个将军识打都冇用，系你上面嗰元帅识打先得。 最惨而家仲玩埋航空母舰， 系 你谂下美国佬做航空母舰做几耐，日本仔做航空母舰做几耐？ 哇，70年都唔止、啊。 跟住仲要做埋舰载， 真系100年。 跟住仲有舰载机， 系 又系有排追嘅， 系 所以船多系冇用。 大陆好叻噶啦，大陆已经咪由螺旋桨开始追， 哦、 由喷射机开始追 到叻。欧美即系唔话，唔好话 人哋即系有螺旋， 即系英国美国即系大佬嗰次第一次大战嗰阵时已经试验呢个飞机喺架船度起飞噶咯。 系啊， 咁你而家先有，你要争 要儲幾耐經驗先至可以做到好做得好咧？ 係咁，所以咧 ，Alex 話齋咧，飛機太舊，你話28年啊嘛， 平均28， 平均28年，其實好好噶啦，係啊，平均28年 ，F 14冇咗啦， 冇咗， 而啲計28年都冇咗啦， 係啊， 即係你大概都係講緊 F 16啊。F 十五啊 ，F 十八嗰年纪啫嘛， 最老嗰啲 B 马二都拆晒啦，即系、即系最旧嗰啲。 但系你海军冇 B 马二噶嘛？ 海军冇、啊。 Suppose， 所以其实海军嚟讲咧，都算 海军嘅情况都系差唔多，我估都系。 咁啊系，唔系你海军其实你主要系 F 十八啦 ，F 十八 系嘛？咁同埋你嚟紧 F 三十啊。 你谂下， 其实你拉匀啲就少噶啦。 你谂下最旧嗰批 F 十八 AB 同埋 F 十四，其实争几年嘅啫。 咁啊系，咁啊系系，因为你系之后退役嘅嗰个位置嘛， 系啊。 咁啊，再加埋，因为佢依家冇咗嗰啲 E 六 B 啦嘛， 系啊， 咁其实拉匀翻， 拉匀 你谂乜灰狗啊冇落嚟紧， 系啊， 你又加鱼鹰落，沟下沟下就好细噶啦， 系。 咁海军陆战队咧都系一个问题，就系唔够机师啊， 系， 即系以前嗰啲 A B 八 B 唔肯飞噶啦， 仲要系而家转晒 F 三五 B 咧， 系好啲，转 F 三五 B 佢哋开心啲，但系上次出事嘛， 系 油管嗰度，所以唔知嗰度整好未啊。 咁其实 A B 八 B 都出好多事嘅 ，A 八 B 仲多啦，我哋就嗰次你点得头几集你话多到咧唔讲啦，啲都唔知几多。 即系英国啊，自己英国 冚埋唔讲大把， 同英国买嗰啲都唔讲啊，嗰啲 唔讲啦，嗰啲系啦。咁所以海军陆战队咧，依家都觉得麻烦嘅，即系相对，因为海军陆战队冇得拣，一定要拣垂直升降嗰啲嘛，系啊，咁所以系会比较麻烦咯。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